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图顾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相声名家名作。在拨乱反正和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相声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在十年浩劫当中，艺术作品匮乏，人们是多么渴望相声的笑声啊。那么到了进入新时期之后，相声界出现了四世同堂、佳作辈出的繁荣场面。老前辈马三立、郭荣启，还有侯宝林、王世臣、郭全宝、常宝霆、高凤山、罗荣寿等等，还有苏文茂、马季、刘文亨等等几代相声老演员都恢复了舞台演出，新的一批相声名家也逐渐崭露头角。可以说呀，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老中青艺术家形成了艺术梯次，是四世同堂的繁荣局面。侯宝林先生作为全国相声界的旗帜人物，恢复了舞台演出。下面我们请您欣赏1978年的实况录音技术比赛，是由侯宝林先生和他的老搭档郭全宝先生合作表演的。 这么一说，您是个北京的财贸战士。 哎，是是是， 怪不得我看你那么眼熟呢。 是啊， 认识。 哦，看见过我。 看见过。 啊啊，在哪儿啊？ 看电视的时候看过你的表演。 是吗？ 嗯，姓张啊，叫张炳贵嘛。 我呀， 啊，抓糖抓得好啊。 呵， 抓得那个准那个快呀、啊。 我 这有意思啊。 什么 思想觉悟高啊，服务态度好，所以您的工 行行行了，您别说了，我呀不是， 嗯，这是，嗯，英雄人物总是这样， 嗯， 谦虚， 这是谦虚， 谁不知道啊？您是特级营业员、劳动模范张炳贵，没错。 什么呀？您那搞错了， 嗯， 他我不姓张， 姓什么？ 我姓郭， 郭， 哎。 郭炳贵， 郭炳贵， 啊， 怎么郭炳贵？ 你看我说你就是张炳贵嘛，你非得说姓郭干嘛呢？你算姓张行不行？ 我算姓张干什么呀？ 你就算张炳贵行不行？ 我呀， 你当一会儿， 我当，有这么当的吗？ 你假装的算行不行？ 什么叫假装的呀？ 你给我说这半天，你张炳贵，你这回头你说不是这，我多难为情。 嗨。这你难为情干什么呀？ 那反正我看你眼熟，好像是在哪儿看过你吧。 对了，你好好想想在哪儿见过我。 我记得北京市举办的那个技术比赛，我就看见过你。 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想起来了。 嗯， 那天是不是你去了？ 当然了， 你手里拿着一小本子，一边提问题一边做记录， 为是搜点材料，我好写相声。 哦，你准备要歌颂歌颂？ 那你是大会上的人？ 我是大会工作人员，是搞记录的。 怨怨的，你还给我倒杯水呢？ 你这不是想起来了吗？ 是是是，你不是？ 是啊， 对对，咱们都得跟那个张炳贵学习。 哎，应该向张师傅学习。 你看那天表演多精彩啊！ 对， 我经过看了，我就忘了写了。 哦， 丢三落四， 记得不全。 你给补充补充， 咱们两人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学习到的先进经验。 那天的表演太好了 啊！ 你看人张炳贵同志左手拿秤盘，右手去抓糖。 嗯， 你不管你买几样，不管你买几斤， 嗯， 甭管是一斤二斤，他抓的那份准呐、啊，上下差不了一两块， 就是这么准确。 那其实我要去买糖，你多几块也没关系 啊。啊，人家能多给你几块干嘛？ 不多几块，你再拿下去，我也不嫌慢呢。 他不可能有这事。张炳贵同志基本功过得硬， 过得硬。 嗯， 那天还有他的徒弟一块儿表演， 不错，也参加了表演。 那速度就差远了， 没听说过 啊， 速度照样那么快。 没，我这看着他表演的，好家伙， 你看 五分钟 没有 啊？ 人家张炳贵的徒弟参加表演， 我看着表演的嘛。 你看着表演，他也不可能，他抓糖果能五分钟？ 不是抓糖果， 他啊，那干什么？ 装自行车。 哎，这张炳贵的徒弟怎么装自行车去了？ 那可能是多面手。 什么多面手啊？ 啊， 人家张炳贵徒弟啊，邀糖果四种，邀了四种，一共用三十几秒钟。这个速度跟他师傅一样的快、 啊、是他抓糖果他是快 啊怎么能说装自行车去？ 他跟老师一样快，他就是装自行车他就慢了， 装 五分钟。 不错，您说呀，凡自行车速度快五分多钟有这么一个人？ 那不是张炳贵徒弟吗？ 您说的那是女青年小王， 姓什么？ 姓王啊。 王炳贵。 王炳贵，他是咱们西单自行车商店的青年女工小王师傅嘛。 对了，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吧？ 西单那个 自行车商店。 对对对对，一块三个人都是装的，一个比一个快 啊，一个比一个快嘛。 女同志啊， 啊， 那这大小部件37个， 嘿，37件， 五六分钟就装上了， 这个速度够多快。 尤其上那个袋子， 嗯， 那玩意儿咱们有工具咱们还得弄半天呢。 那当然， 人家就靠两只手夸夸夸夸一上，啪啪啪这一拍， 嗯， 一打气也行了， 十下保证能骑。 你这我补个袋子还花一个多钟头呢。 嘿嘿，说你干嘛呀？ 那么点针鼻那么大的小窟窿，我补完了，我是上不上啊？ 你没这技术。 那敢追这么一窝吧？哎，上了。 哦，怎么样？ 这窟窿比那还大。 好吧，拿改锥又给弄破了。 你说人家那功夫多好。 哎，小王师傅不错呀。 据说这个小王师傅啊， 嗯， 参加工作半年，他的技术标准就达到了2年的成绩。 这个技术水平提高的多快、啊、 多好， 太好了。 这回调级有他吗？ 啊，你问这干嘛呀？ 不，我说人家那么好的技术应该给调一级。 人小王师傅根本没想这些， 没想， 人专心钻研业务，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啊， 思想境界高。 哎，应该向他学习， 咱们更应该向人学习了。 对对对， 哎，这个那你看他这上那个把呀， 啊， 这个上那个圈呐、 啊， 上那个螺丝啊， 真利落， 俩手一块来，这手往那么拧，这手往这么拧， 嗯， 那手上就跟长了眼睛似的。 那活干的才是得心应手呢吗？ 人家说了， 嗯， 还甭说看着 啊， 你拿黑布把他眼睛蒙上，照样干 啊， 一摸他都摸得出来哪是什么哪是。 您要说这小王师傅干活手底下利索 啊，是啊， 时间快， 快 速度快， 那仨人一个比一个快。 那我承认呢，您要说把眼睛蒙上拿手一摸能摸出什么东西来、 啊、 这手我可行。 你也行？ 我也能摸得出来。 您能摸什么？ 不用看着，闭眼一摸我就知道这是瓦圈。你看，我再一摸我就知这是车把，再一摸这是前叉子，我都能摸出来。 那是车架子 啊。对对对， 全是大个的。 那摸什么呢？ 摸小的东西，差不多的， 细小的。 人家那闭着眼睛这么一摸， 嗯， 这是闸豆。 哦， 这是螺母。 哦， 这是眼前。 对， 你看 能摸出来。 再一摸这个 啊，这是 甘草。 啊啊， 这是桔梗。这是枸杞子。 别说了， 这是麦冬。 什么呀？ 啊， 自行车商店怎么卖中草药啊？ 那可能是代销点儿。 代销点儿啊？ 也许是为练基本功啊，他单设了那么一个中草药柜。 没听说过，人家哪能摸中草药？ 我眼看着摸的吗？ 你说拿黑布白眼睛蒙上 啊， 能摸出各种中草药来。 女同志， 女同志有这么一位， 年纪不大。 哎，我知道 啊， 她是咱们中药四厂配料员，她姓李。 哦，李秉贵。 哎，怎么都叫秉贵啊？ 我说他们这些同志啊，都是学习张秉贵。 哦， 都像张秉贵。 他都是先进人物。 张秉贵同志说得好吗？ 嗯， 咱们工作是平凡的，岗位是光荣的，意义是重大的。所以有了这种思想，心里就有一团火，他什么样的工作都能把它做好。 心中一团火，温暖工农兵。 哎，所以大家都学习张秉贵。 哎，应该学习他这种精神， 是不是？ 嗯，对。 人家这个摸药啊， 啊， 这手不含糊。 小李同志不简单。 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对中草药一窍不通。 啊，全不知道。 后来学习了大庆的那个活账本齐丽丽 啊， 人家自个儿利用业余时间把眼睛蒙上就摸，现在能摸出500多种来。 这功夫下得多大呀！ 不单摸， 嗯， 还在闻。 哦， 尝，他就知道什么药， 鉴别中草药。 你说， 嗯，对。 所以他的外号叫做一摸准。 哎，有这么一个外号，一摸准。 还有一个外号， 还叫什么呢？ 叫一口清。 哎，这我可没听说过。 算账最灵。 怎么还算账？ 你摸完了，你买完了药了，他给你算呢。 嗯， 那现场有人问他吗？ 怎么问的 呀？一句话就答出来了。 怎么问？ 哎，同志， 嗯， 白面26斤半，大米22斤半，玉米面14斤半，一共多少钱？一口答出来了。 怎么说？ 10块02分。 啊，对，您等会儿吧。 准呐？ 什么准呐？ 啊， 您说的这是小李吗？ 没错啊。 小李怎么又卖面去了？ 一口可能代销点儿。 要代销点儿啊？您说一口清算账算得好 啊。 这个人呢，您说的是崇文区东四块玉粮店女售货员，他姓焦。 哦， 焦秉贵。我就知道还是这句嘛，都是秉贵了。 哎，都是学习张秉贵。 张秉贵同志的精神。 张秉贵同志说得好吗？ 怎么说呢？ 咱们是后勤兵，干咱们这一行，一不出缸，二不出粮，咱们就得千方百计地节省顾客的时间，让他们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工作上，早日实现4个现代化。 这话对， 是不是？ 哎， 所以大家都学习张秉贵。 小娇同志就学习张秉贵啊。 小娇，人家算个老师傅了，干多少年了？ 老师傅？ 那当然了，你看满脸的胡子嘛。 哎，小娇同志怎么满脸胡子呀？ 你看这有什么奇怪的？岁数大点长点胡子，这也不算缺点呢。 缺点呢？您还没听明白呢。 嗯， 哎，小娇同志是20多岁大姑娘，哪来的胡子呀？ 是吗？ 啊， 女的？ 女的。 那当然了。 哎， 但是他如果他是个女同志的话， 啊， 当然他对长胡子这个问题啊，他这个比较差点。 好嘛， 当然也不算缺点。 这还缺点？根本没有 啊。没有是吧？ 哎，您 啊，不，我说那个有老师傅，老师傅他那个什么。哦哦，对了， 怎么回事啊？啊， 擀皮儿。 擀皮儿啊， 双手两根擀没 多 的 呢。 这个擀的这个课。 行了， 快去。 您说， 哎，教师傅 什么教师傅呀？ 啊， 您说双手擀皮儿，1分钟就能擀77个饺子皮儿那位？ 对呀， 姓杨，杨师傅。 哦，杨秉贵。 哎，杨秉贵 啊，不是杨师傅， 杨师傅77个饺子皮儿。 你说那功夫他怎么练来的？ 速度就这么快啊！ 你看那饺子皮儿，他那一上手，蹭蹭蹭蹭往外飞呀。 嗯。 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人跟他包啊？ 啊，用不了多少人， 谁跟得上啊？ 其实就这俩人就够用了。 俩人 啊，有一位包饺子能手，姓蒋，女同志，蒋师傅，2分钟就包63个饺子。 2分钟包63。 63。 那这功夫够大的。 怎么样？ 可是比我还差点。 还不如你啊。 我1分钟能吃85。 吃。人包饺子你吃啊？ 啊，就 人家这速度就这么快， 包的那快。 哎，还有惊奇的呢。 还有，我 你看人家那个青年厨师小李，他能摆出护腿、金鱼、雄鸡、豹小的 图案拼盘啊。 还有 神刀手龙师傅一分钟能踢60斤猪肉 啊。那我知道。 还有 你怎么全给我说了？ 当然我得说了啊，我要不说你还不定说哪儿去呢。 那天我看得太激动， 那技术表演一个赛的一个， 我连晚饭都没吃。 哎呦，你还饿了一顿呢？ 吃了3碗龙须面。 好嘛，这龙须面那是咱们宣武区人民餐厅周师傅的拿手杰作嘛。 哎 哎，对， 那个面功夫大， 龙须面就细， 跟头发丝儿似的那么细。 就是嘛， 3斤水面 啊、 你看他这么一溜，那就在他手里头，他怎么那么听话？ 技术啊， 咔嚓一打弯 啊， 又一溜。一扣两扣搭12扣， 12扣4000多根， 接的一块26公里长， 你数着来呀。 人家说的那没错啊， 确实有功夫。 其实龙须面呢 啊 不是煮的， 那是 炸的。 对，下油锅炸呀。 它炸完了以后炸出各种形来，摆出一个孔雀。 呵，您瞧 真漂亮， 这真是技术啊。 我那天瞧了这个，我可没白瞧。 你学到点什么呀？ 学他这个溜面。 哦，学到了技术了。 学他这个抻面 啊。你也会抻龙须面？ 北京人他得爱吃抻面呢。 爱吃抻面这倒是。 龙须面我抻不了 啊， 板条我行。 你会抻板条？ 哎，我这功夫也不错。跟我妈学的。 是啊， 我妈那板条那就不错。 跟老太太学的。 呵，那在我们那溜有名的， 经常吃抻面 啊，一窝丝加棒槌。 嚯，什么叫加棒槌？ 那有粗的有细的呀。 您瞧， 他没有人家抻的那么匀。 哎，人家那是比较匀。 哎，我抻的还不错。 你还行啊。 哎，头天看完了，第二天我就实践了。 哦，你实践了。 回家跟我妈说，我今儿早上咱们吃炸酱面啊。 嗯， 您把面和出来，您把它醒好了。 怎么样？ 回头我抻我煮， 你要露一手。 您炸点酱，切点面门，咱们吃炸酱面。我煮好了，我一叫您，您就拿碗盛面。 不，您说这么热闹，那抻面你行吗？ 咱们有基础。 哦，你有抻面的基础， 跳绳的基础。 跳绳干什么呀？ 这膀子有劲儿啊。 那跳绳跟抻面那是两回事。 行啊，面和的也好，我妈还搁了点盐，搁点碱，夏天的面它也比较好抻。 你还不能看简单了。 嗯， 这抻面可讲究和面、醒面、溜面、抻面4道工序 啊。您瞧劲儿吧，我拿起来这么一溜。上下翻飞呀、还不能沾上地沾上土。 对， 他俩手一交，他一倒，又一抻。 你瞧， 这我一扣两扣三扣四扣，哎，我说妈您赶紧来吧， 面都溜好了， 我都绕脖子上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的技术比赛，这是1978年创作的一段作品。好，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相声《买猴》。这个作品呢，并不是70-80年代创作的，但是它的这个恢复演出啊，对相声界来说也很有意义。这是曲艺作家何池先生的作品，大家呢可能听过不同的版本。查了查资料，最早是大约在1953年-1954年之间，天津的相声名家马三立、张庆森最早演了这个段子，当时非常的红啊。但是当时的录音呢没有流传下来。进入改革开放之后，马三立老先生恢复了舞台生活，那么这个时期和他搭档的是快板艺术家王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相声名家王凤山先生。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买猴。为了保持这个经典作品的完整性，我们上半段呢听这个段子的开头部分。 好，您的好啊。 好好好， 少见少见， 好不好？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是啊， 啊，我呀工作太忙 哦，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是， 你在哪儿工作？ 我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 啊？ 还在哪儿啊？ 在那个公司， 市政公司。 不是，公司， 进出口公司。 也不是， 什么公司？ 千货公司。 千货公司。 对。 没听说过。 是啊，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大呀，比那大得多 啊。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10倍。 哇，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平息的票， 这他就行了。 他行了，他是行了 啊。 仓库可就乱了。 怎么？ 马大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是啊，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那赶快接下来吧。 谁都不知道啊。 嗨， 货都发出去了 啊。 三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哦， 送来了 啊，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哦，送礼来了。 哪儿啊？讲理来了。 讲理。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嚯！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嚯！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啊！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啊、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哦，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哎，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这怎么吃啊？这个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啊！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那还不瓷？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啊！ 木器行 哦， 家具公司送来了 啊， 香油油的桌子， 嚯，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没听说过。 你说这怎么做？ 这怎么做？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啊， 跟人说好的吧， 哎、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马大哈呢？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哎， 干脆调工作 啊， 不让当管理员了， 干什么去了？ 调走了，调传达室。 哦，传达室。 调传达室工作了 啊， 离我们科部远、 啊，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那可得留神。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啊。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哦， 换了一位姓王的 啊， 王文书。 哦哦，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是 非常认真 哦， 一点也不闹错。 嗯， 好， 好， 就是一样不好。 什么？ 这王文书啊，爱闹肚子。 哎呦，肠胃不好。 哇，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屎来客不容缓。 呵，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 哦， 更相信王文书了，这个人绝对没错。 哎、 哦，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啊，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对， 别耽误 啊、哦， 赶紧走， 走吧，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啊，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哦，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就是，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啊，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啊。 对呀、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啊，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嘿，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哦， 这老头子60多岁 啊， 呵，挺好。 是啊， 说话挺客气。 嗯， 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 哦。 千户公司的， 嗯， 到这来买猴， 你想 买50猴 啊？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哦哦，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哎， 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嗯，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嗯，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哦，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 嗯，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 嗯， 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哦，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哎，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啊，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是，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啊，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哎，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啊。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嗯，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哦， 可就是老一点了。 啊啊， 我一听 老一点， 老点 啊， 老点老点吧。 啊，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啊，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嗯， 送给你了。 哎， 既是国家需要嘛，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嗯， 我跟着看看去吧， 去吧。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嗨，太老了就别要了。 不要， 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哎，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哎，好好， 我行，先来这俩。 嗯， 我别人家还谁就有啊？ 嗯， 我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五十个啊。 嗯，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哎，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两三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五十个。 嗯，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哎，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哦，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嘿，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哎， 我一听也行。 哎，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哎，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哎，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啊，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这么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哦，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 嗯， 哎，我还摆当间了。 你瞧呗， 我坐正当间，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嗯，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哎，是得听听。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啊，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儿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啊，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嘿，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啊！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儿鞠了躬。 哦，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嗯，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嗯，还挺客气。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儿讲一讲。 那就讲吧。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 嗯， 知道的不多。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哦，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 啊，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哎， 我们来讲一讲。 好，讲吧。 啊，这个第一点， 嗯， 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我讲 它的重要性 我也不知道。 啊，不知道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

您刚才去哪儿了？ 去招行把钱存成大额存单了，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心之选，收益看得见。 利息这么高，我赶紧把孩子的压岁钱也存上，招商银行大额存单，给你稳稳的幸福。好宽带选联通， 奥运品质买一送一 ，IPTV 看超清，预